是人品啊，幸福是家乡啊，幸福是一朗朗的好声音，心包里的钱少啊。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明天

亲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 星星 像永远这样望你的脸，轻轻的心跳诉说着你的心愿，让我融化在你瞳孔里面。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，我醉了，我已被爱催眠。我对着月亮许愿，满天的星星都看见，告诉我不是在 充满，让我们彼此举起。